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3集。边南骑着车回到展飞的时候，离晚上的训练时间还有快半个小时。他把笔记本放到自己柜子里，换了衣服，转身出门准备去球场的时候，看到了站在走廊上的罗逸阳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今天这个班就我一个人，顾伟休息，我没时间陪你打球。你们还没开学吗？ 下周就走了，这周可得抓紧时间玩啊。哎，我刚看你骑车来的，不冷啊？ 你当都是你啊，天天开个车撒欢。 边南拿着球拍往球场那边走过去，罗逸阳跟他并排往球场走。 你原来不都是公车过来的吗？省路费啊。实习有工资吗？ 啊，主要是为了节能环保。哎呀，我真没时间陪你打球。 我玩发球机。哎，要不晚上我送你回去吧，这天齁冷。 别这么有爱心，你送我回去了，明儿我怎么来啊？ 我接你。 你天天接送我，我也没空陪你打球。这阵人多忙着呢。您下周就回学校了，这周行行好，别折腾我了，行吗？ 说了我玩发球机。 边南没理他，远远看到球场上已经有几个人在了，他跑了过去。罗逸阳也不知道是赌气还是怎么着，一晚上还真就在跟发球机较劲。一直到边南这边的人都走了，边南也准备下班回去了，他才扛着拍子过来。 哎，边柱，我送你回去吧。 你是不是失恋了？怎么这么无聊啊？你要是实在无聊，我给你介绍个地儿，专供无聊的人待着的。 好无聊吗？ 你知道？ 知道啊，石江朋友开的，我去过一次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失恋了？ 啊？ 我失恋了！我失恋了！ 哎，这大爷，活该！ 心疼着呢，你小孩不懂。 罗逸阳估计是真失恋了，一提失恋这事儿，立马就情绪低落了。然后就跟抽了风似的，非要送边南回家。边南被他闹得烦躁的不行，要不是因为这人是罗总家二公子，他真有冲过去抽他几个回合的冲动。最后坐到罗逸阳车上时，他连话都懒得说了。 住哪儿？ 边南闷着声音报了杨旭家的地址。罗逸阳愣了愣， 这不是杨旭买房子那地儿吗？ 我靠，你又知道？ 当然知道了，他买房的时候石江还帮着跑了俩月呢。 他俩关系挺好啊？ 以前挺好的。哎，不是挺好啊，是超级好。后来就闹崩了。也不是崩透了，反正说不上来他们俩到底怎么了。 哦， 感情这事儿啊。 边南没说话，心里一阵翻腾。罗逸阳这话也不知道是在感叹自己，还是在感叹杨旭和石江。他莫名其妙的希望指的是杨旭和石江，他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。也许是那种想找到跟自己一样的人的渴望吧。自己和秋意所面对的暂时无解的困局让他迷茫，他想看到，想知道那些跟他们一样的人是怎样的境遇。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，边南给秋意打了个电话，俩人胡乱扯了几句，傻乐了几声就挂了。本来开了笔记本看看，但洗漱完了边南就觉得困得不行，抱着笔记本躺到床上没滚两圈就睡着了。半夜被笔记本硌醒了好几回，他都有点无奈了。明明每次都把笔记本放到枕头边了，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在背后、屁股下边甚至腿边摸到。他总算确定了自己睡觉的时候的确爱瞎抱东西。早上他出门比平时早，骑自行车不怕堵车，今天得坐车就得早点。他在厨房里抓了几片面包塞完了就出了门， 刚到小区门口，一辆车就窜了过来，停在了他身边，还按了好几声喇叭。他皱着眉一扭头，就看到了罗逸阳的脸。天南都不知道该往自己脸上搁个什么表情合适了。 哎，您真闲得够可以的，要不今儿你帮我去上班得了。 昨天不是说了接你吗？说了就得做到吗？上车。 我跟你说，你真不用这么守信，我压根就没记着这事儿。 这个人真没劲，当你是朋友才这样的。哎，我这个人也不是随便就跟人交朋友的，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。 哥们儿，谢了。 哎，也就接送你这一次，我这个点儿起床简直是折寿。哎，简直影响我胡子的生长发育。 到了展飞，罗逸阳没往球场上去，跑教练休息室补瞌睡去了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边南才看到了他在球场边晃悠的身影。边南赶紧拿了东西准备溜，让这小子逮着又得磨半天。今天只用上半天班，之前他给顾伟替过半天的班，顾伟让他今天下午休息。刚换了衣服想给秋意打个电话的时候，秋意的电话打了过来。 心有灵犀啊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我下午休息过去找你吧。 下午休息啊？太好了，快过来吧。 哟，这么着急啊？想我了？哎，对了，你爸的报告拿了吗？ 拿了，然后今天公司通知了，让明天下午上传。你快过来，我想你了。 这也太快了，居然明天下午就要上传。 挂了电话，边南拎着自己的包顺着走廊一路飞奔。明天全天都要上班，他都没时间过去再跟秋意待一会儿，更没时间送他。想到这儿，他又有点想笑，觉得自己有点入戏太深。不就是上个船吗？几天就回。再说这是秋意的工作，他就是去上个班而已。罗逸阳从走廊旁边的花坛后蹦起来，喊了他一声。边南没理他，装没听见，继续往前跑。 别住， 你认错人了。 边南也喊了一声，顺着走廊拐了个弯，穿过大厅跑出了大门。中午也有个下班小高峰，这种时候骑自行车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了，不会堵车。除了冷还有腿酸，边南觉得这阵骑车上班大幅提高了他的抗寒能力以及腿部力量。从展飞骑到秋意家他只用了半小时，不过下了车进院子的时候腿都有点哆嗦了。 记住了， 二宝， 大虎子来了。 哎，快进去，你只穿着一件小薄毛衣，别感冒了。 秋燕飞快地跑过来抱了他一下，又转身飞快地跑回了屋里。边南跟着进了屋，秋意正坐在桌子前，面前放着一张纸，上面用挺大的字差不多写满了。秋意笑着看了他一眼，又用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。 挺快啊，哪车过来的？ 骑车过来的，快吧。写什么呢？ 注意事项是我每天要做的事。 这么多？ 不多，字写的大才显得多。 我看看，早上起床以后把粥焖上，这来不及吧？ 买了个焖烧锅，让他炖排骨粥，排骨我都弄好了，一块扔进去，烧开了放窝里就可以了，一个多小时就能焖好。 多危险啊！烧开了往锅里放，烫着怎么办？中午回来把包子蒸好喝粥。我靠，还要自己蒸包子啊？ 哎，这是早上买好的包子，蒸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去给爸爸送粥，再去学校，下午回来把中午剩下的粥热好送过去，晚上回来写作业就行了。还有平时不在家要断火断电锁好门，出门要告诉邻居叔叔阿姨。 我不说我去送吗？ 我算了一下时间来不及，你下午不上班的话去送，平时等你下班了再过来。 哎呀，你 真不用这么紧张，二宝比你想象的靠谱得多。 嗯，我去把注意事项贴到墙上。 边南想想秋意一直以来对秋燕的教育，虽然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也只能暂时接受了这样的安排。 你爸什么情况？ 就那样吧，瘫痪那么多年的人都会有了那些毛病，泌尿系统有点问题要治疗，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肺部也有点感染，先做抗感染治疗。 怎么会感染呢？这个严重吗？医生怎么说的？ 医生也没说什么，以前也有过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 你是在安慰我吗？ 安慰你干嘛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哎，你还没吃吧？一块带二宝出去吃点。 嗯。 边南没再多问，或者说不敢多问。秋意进了里屋准备换衣服，秋燕已经把那纸贴到了墙上。秋意拍拍秋燕的脑袋。 嗯，这两天你得辛苦点了。 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哥哥，一会儿能喝酸奶吗？ 现在去喝吧，一会儿带你出去吃饭。 哦，酸奶！ 秋燕蹦着，边喊边跑出了房间。秋意笑笑，拉开了衣柜门，把半个身子都探进了衣柜里，脑门顶在一摞衣服上，深深吸了口气。他没在安慰边南，他是在安慰自己。老爸这次情况不太乐观，除了肺，胆管也有问题。医生说有可能是胆管炎，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老爸一直说，他有什么事都压在心里，从来不跟人说。秋意觉得这大概算遗传，而且他遗传的比老爸差远了。胆管炎发作时的疼痛，他不知道老爸是怎么忍的，他一点都没有看出来，就为这个还被医生骂了一顿。 老狐狸太能骗人了。 你上船要带行李吗？ 带点换洗衣服，也没几天。 秋意从柜子里拽了一件毛衣出来套上了。边南看到床上放着叠好的运动服。 我衣服洗好了。 嗯，这是你平时总穿的那套吧？ 是啊，就这套穿着特别舒服，而且特能显我完美的身材。 给我吧。 你不是不穿运动服的吗？你想穿我买一套新的给你呗，展飞那儿有不错的，我买可以打折。 就这套，给我吧。 行，给你就给你。不过为什么呀，这套我穿了2年了都旧了。 我就带着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